啊，一会儿又是小雨、哦，有没有改善的部分？ 对对对对，哦， 哦再找一个。 好吧，再找一个我们的夏花依然吧。 哟呵， 说从帕劳回来十天了。这几天夜里每晚都会梦见自己在那片宝蓝色的大海上、 哎、 或漂浮在海面上，失去重力的感觉好舒服啊， 真的真的， 海浪一次次拂过我的面庞，我把头扎到海里 忽然狠了一下子呢、 嗯、扎到海里 方便面就掉了一地、嗯、手上熊的、啊、 对，哎呀呀，看到各色小鱼从眼前穿梭，从我的脚边划过、哦、还有黄金珊瑚，那开在海底的巨大的花，还有鲨鱼、 哦、 都没有电影里那么恐怖了呢。 是， 即使这样穿过脚底还是挺害怕的，一切太奇妙了，不是吗？ 真的真的 是， 大家对海洋的这样一个向往是不言而喻的哈、 嗯、 特别是从小没有生活在海洋的城市的朋友更加是这样的、嗯、今天我们的特别的来宾是旅游自媒体达人小雨，欢迎， 欢迎小雨， 大家好。 哎，我们节目风格适应了吧？ 啊，适应了， 对对对，就是非常的 特别开心，特别欢乐， 是不是跟上一档节目截然不同吧？这个希望小雨把参加节目的感受跟你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对、 嗯，让他们来一起说说哈。嗯、 对对对， 就是说帕劳。首先问问小雨、嗯，去海洋啊、海岛这样的环境的目的地去过几次了？已经 啊，我应该就是不只是一两次，应该已经数不过来了。 哦、你看看， 数不过来了。 因为应该这么说， 嗯、 地球上70%的地方都是海洋， 是。 所以如果你是。嗯，放弃了海岛这样的旅行呢， 哦、 那你就放弃了70%的风景。 有道理， 哎，还真是、啊、 有道理，有道理。 嗯，是的、嗯。那看来我们的小雨也是一个海岛控， 海岛控， 嗯、 对的，对的， 对。 东南亚一片都去了吧？ 对，基本上有海的地方没去过的了。 我的天哪，那这个70%都是海洋，然后能开发出来的这些呢， 嗯、 当然。不可能占据这个70%的多少， 对的对的， 但是呢、 嗯， 哎，能够把它都去完呢，也是不容易了。 让人羡慕哈、 哦， 这是帕劳、 啊， 是专门去玩的，对不对？嗯、 对，是专门去玩的。 那个、 嗯、 有没有自己的比较？因为第一条朋友叫做园子，他说， 嗯、 除了海底世界很漂亮之外，其他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好，是吗？ 发达。 这个丸子朋友他。确实 是假的帕劳是吗？ 啊，不不不，他确实评价的很客观。 哦，是吗？ 哦，对对对，因为帕劳他现在也是刚刚开始发展嘛， 是是是， 他的旅游业也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 哦、 所以他可能一些硬件设施还没有跟上他旅游发展的这个速度、 嗯、 所以一些硬件设施可能会有一些差强人意，可能相比、 嗯、 我们比较熟知的马尔代夫呀，还有一些 对对对 毛里求斯这样的海岛国家，对，是肯定不能比的。 哦，但是在帕劳也是能找到自己乐趣点的，那是没有问题的 啊、对，那肯定是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它的美景还有一些很好很有趣还有很独特的一些体验都是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是的，其实作为自媒体达人呢，路上有很多去游览各个地方啊，分享的一些经验和自己独特的见解哈。 嗯， 今天小雨来到我们节目好好说说帕劳。首先帕劳是落地签没错吧？ 啊，对，没错，你白本护照过去、 哦、 直接 都能签上，是吧？ 对对对，都能过、哦、只要是你有护照，护照是半年内有效期都是 OK 的、 哦、哇、哦、 所以说走就走， 对， 买张机票 怎么的怎么的，这个手势什么意思？ 改天过去看看团建，飞行时间远吗？ 其实现在去帕劳还是比较周折的，因为国内没有直航。 哦， 它最方便的就是从如果说一定要从国内出发的话。 嗯，没关系没关系， 太漂亮了。那个是从香港和澳门他们那边是有直航过去、 哦、好的好的好的。 但是如果说是想要从北方过去的话，那可能就要去韩国那边转下机、 嗯、 可能是这是两条比较方便的航线。 嗯， 所以就是它唯一的一个缺憾就是没有直航。 我相信随着我们中国的朋友对帕劳的兴趣点越来越浓厚，直航已经快提上日程了，信不信道？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对吧、 嗯？ 你这样辗转的话，比如从香港转，咱们举个例子，就说香港这条线， 嗯、 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到帕劳啊？ 大概是5-6个小时吧。 那挺 近的呀。 其实还好，其实还好， 不长， 就是坚持一下。 对对对， 为了美景坚持这么一小会儿，其实我觉得也还好。 嗯，值得。好些朋友， 嗯、 那咱们昨天说那地儿、 嗯， 凌晨到凌晨飞，他们都忘了时间的差。 对啊，忘了时间的钟。 对，滴滴答答不休了都，特别兴奋。 对，真的是特别兴奋。 对对。 昨天说的是塞班，今天说的是帕劳。 对，像啊， 帕劳在哪儿？ 帕劳在哪儿？ 说说你 啊， 对对， 帕劳离塞班还挺近的， 是吗？

对，不能，那个、哦、那个是保护区，是就连船只都是要离很远很远的， 那就保护着嘛、嗯、别上去了。 对，所以帕劳是有很多无人岛，也有很多保护区的岛、嗯、所以很多地方都去不了。但是我们能去到的地方风景已经是相当的美 了。 然后 说到七彩的海的颜色，蒂芙兰那么一大堆，我觉得姑娘们小伙子们一定非常兴奋哈、哦、 对，这、嗯、这是只是一个 前菜，一点点， 这只是一个 前 菜， 前菜 光看了陆地上的，那海底下的那是更美的， 无敌了是吗？ 对，无敌了。 哎呦， 海上可能你的印象就是蓝色、 哦、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蓝色、嗯、但是到了海底那就是彩色的。 有， 我的天哪， 你相信你在海底下看过玫瑰花吗、嗯、 没有啊。 玫瑰花海底， 玫瑰花 是真的吗？ 是真， 哇、wow、 是真的玫瑰吗？ 当然不是真的玫瑰啦、啊、 它是点缀上去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人工的、 哦、那是什么意思？ 人工的我会跟你说吗？ 哦，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呢？是珊瑚 是 吗？是， 对、哦、哎呀聪明，是硬珊瑚。帕劳有一种很神奇的硬珊瑚，在别的地方是很少见的、 哦、 它的珊瑚就是长成了很浪漫的玫瑰花的形状。 我的天哪，还没有刺儿 对，还没有刺儿， 我想拿都咸，鲨鱼来了怎么办？ 就是啊，你不行、嗯、 而且它的 珊瑚 大小是很大的、 哦、 就是相快有一个人那么大了， 那么大的珊瑚， 对对，很大的，那是千年老妖啊，那都是长了很多上千年的珊瑚。 那就这样的珊瑚，我们就是去看到它的话，那个区域深浅远不远 啊？这个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帕劳是非常适合所有，不管是你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会潜水还是不会潜水的人都可以去，只要是你。越不怕水不恐水，你敢下到水里、哦、 太棒了， 你就可以跟他合影。他大概你能看到，而且帕劳的水是很清的、 嗯、 它的能见度也是很清、 嗯、 它这个硬珊瑚，这个玫瑰珊瑚，就是就算是会游泳但不会潜水的人都是可以跟他合影的。 太好了， 哇， 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 啊、对啊， 谢谢小雨，我们第一次节目听到这个硬珊瑚、 哦、硬珊瑚就是软硬的那个硬， 对，软硬的硬、 哦、 那硬的说完了，我再说说软 珊瑚。 软体动物，来来 对， 来呀，摇摆呀， 对，就像刚刚你唱的，就是来呀，摇摆呀，那个软珊瑚就像是陆地上的多肉。 哦、 超级超级萌，超级可爱。它、 啊、 而且它的颜色是，像我们以前可能看到的珊瑚，可能只有白色、红色， 比较简单 的颜色、 哦。 但是软珊瑚不一样，软珊瑚的颜色非常丰富， 彩色的。 对，你见过黄色的珊瑚吗？ 见过。 没有。 哎呀， 你见过？ 我见过，因为我复写的时候见过。 哦、不是不是，你见的肯定不是那样的，你见的是硬的。 哦哦，你 是 软的， 是软的珊瑚，然后白透明色的，它的触角上有一点缀的是很多，就是真的是金黄色的那种， 哦、那个金黄色的 对那种颜 色， 就像是颜料染上去的那种黄， 哦、 还有粉红色的、 哦， 粉嘟嘟的，然后肉嘟嘟的，主要它就是它的体型是很胖， 是， 然后它的触角就是随着那个洋流，就海流，就是摆呀摆，摇啊摇，就特别可爱，特别萌，还有黄色、蓝色、粉色，就是只要你想到的颜色，它就都会有。 这么听上去，帕劳的海底世界足够丰富多彩，漂亮斑斓， 对， 而且适合各个、嗯。水平的朋友就下去看。 对， 而且还要讲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去海岛玩都特别喜欢拍照。 对， 我之前拍了一张照片、 哦、 就是可以到处吹牛啦。 是怎么 说 真的吗？那是什么样的照片？ 因为呀、帕劳他那边有很多的沉船，还有直升机的、 哦、 就是当时打仗的时候 残骸嘛。 对，残骸、 嗯嗯、 然后像一般你自由潜下潜，如果想跟一个沉船合影、 嗯、 可能要下潜的深度很高， 是是是， 可能是需要必须专业的、 哦、 有考过一些执照的人才能拍到这样的照片、 嗯、 但是我之前朋友圈用过一张照片，就是我在帕劳拍的，好，就是好多人都特别羡慕，说哇你会自由潜呀，其实我只会扎猛子、 哦、 那是怎么拍出来的呢？ 对，其实所有只要会游泳不怕水的人都是可以拍出来我这样的照片的。 它有多深、啊、 对，其实那个沉船只有十米 啊， 它最深 只有十米， 最深最深只有十米， 也挺深的、 啊、 看来小雨是个非常厉害的游泳健将。 对、 不一定，真的不是，你听着，它的最深 我无法复习 真的十米， 不要这样， 十米 不要不用担心、只要是浮潜就可以给拍到。 好好好好， 只要是你在水里 摄影师就可以帮你拍到这样的画面。 对，大家可以，你大家可以帮 我拍。 我 可以穿着救生衣嘛，是不是？ 救生衣也可以的， 对 呀、啊，因为帕劳的水真的是太轻了，就像玻璃一样。 是的， 十米的能见度是可以看到。 小雨用它 完全可以， 非常非常激动的心描述了帕劳海洋深处的美丽， 对 底下的漂亮，大家去。帕劳浮潜去吧，一定绝对物超所值， 一定绝 对 的，那些鱼就不说了， 随便 各种的， 哎呀，鱼都看烦了、 对呀、啊，各种斑，各种尼莫， 对，丑的、胖的、长的、短的， 对 的， 你发现没有？要想可爱啊，你就得胖，你看 这 珊瑚就得胖、 那既然说到鱼， 是不是就得胖？ 对，就得胖。 对， 既然说到鱼，再说一种刺激的鱼， 好，鲨鱼， 胖吗？ 对的，你可以跟鲨鱼一起游泳， 多大的鲨鱼？ 多大的鲨鱼？但鲨鱼不是很大，大概一米左右的长度。它是黑鳍礁鲨，它是不会攻击人的。 OK， 黑鳍礁鲨。 对，它就是那边是可以浮潜，然后鲨鱼就在你的脚底下游。如果说你是会就是潜下去会扎猛子的话，也可以扎到下边。然后我说一件我比较怂的事儿。 哎呀，最爱听这种事儿了。 对的， 因为我胆子比较小，然后我对鲨鱼就是因为看过电影嘛， 还是害怕， 就还是有一些阴影的。虽然我知道它 是 不会攻击人的。我当时我们一群人下去之后，就是那边因为浮潜团都是有安全保护的，是摸着扶着那个浮潜板，然后再就直接看往下看。当时。其实我水性很好，但是有小伙伴我们一起的是不会游泳的，但是人家胆子大，就是看着一直看一直看都看得可开心了。但是我一低头就看那鲨鱼猛着就向我冲过来，离我很近很近的时候，真的是冲过来，离我很近很近的时候，然后突然一拐弯。当时、 哎呦，对，他跟你开玩笑呢，那不是吓死了，唰转头了。 对的，对的，就是当时 要是控制不当，不就撞上了吗？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冲， 对， 他行个转而没转，俩碰见，碰上了，真是。 哎呀，鲨鱼，我牙 这个游戏失败了。 对呀、啊，你说鲨鱼把牙磕掉了，他怎么捕食？ 一条小心哈、 对啊， 一定小心。 所以当时我直接起来就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对， 真的是。 当时我是里边最怂的人， 是， 但是其实我是里边水性 最 好的，但是我、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还挺怂的。 哎，帕劳很生动，海洋世界很美好， 特别美好、 鲨鱼都跟你开玩笑。 对啊，鲨鱼说：“哎呀，我见惯了你们这帮人。” 开玩笑了，你干什么？ 对， 真 是，我还要保护好我的牙呢。 对呀、 是的， 我还去吃胖珊瑚呢，就瞎开玩笑哈。 对。 其实那个我们今天说的那个小雨，他是有很多拍摄经验和那个旅途经验的哈。其实作为一个网络的直播达人也好，或者旅行达人也好，对住宿有没有要求你自己？ 其实我对住宿呢，曾经在我年轻的时候。 有要求过，你很年轻啊！ 不，我 在更年轻的时候， 更年 轻 的时候， 三四岁的时候 啊，没有，在我刚刚开始旅行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能让我玩好就好了。 对， 就是我住在哪里无所谓。 是， 但是现在可能随着出行的时间越来越 经验累积多， 对，经验累积越多，一个好的住宿环境可能会影响整个的一个旅途的心情。 他创作的时候，他写东西的时候，对不对？ 对， 都很重要。 你说有蚊子， 会影响思路啊？ 对呀， 对吧？ 多烦呢， 对，所以这次住的呢，其实也还挺好的，虽然说怕我刚才说怕劳的硬件设施不是很好，但是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一个住宿的基本需求， 那就可以， 对 啊， 其实床品什么的都是很好的，舒服。然后我这次住的是白月酒店， 白月酒店可以啊， 对，他那个酒店比较好的呢，就是他自己酒店里有一个沙滩，虽然比较小，因为是这样。帕劳它是大多数的地方是没有沙滩的，它都是那种沿岸礁。 了解。 对，所以有一个带沙滩的酒店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没事的时候不出海的时候去晒晒太阳，然后拍拍照片也是很美的。 不错， 哎，不错， 白月酒店哈。其实我们的小雨还出海了呢，光光就是在海边折腾，蒂芙尼蓝啊，胖头鱼等等的。 胖头鱼。 出海呢还？ 对， 是海钓还是出玩啊？ 有去玩也有海钓。 哎呦，好棒啊！ 对，因为去帕劳呢，如果不出海就实在是太遗憾了。 再去， 因为 对主要的玩的地方 不就 在海 上吗？ 对，都在海上，所以经常有人来问我说：“我去帕劳自由行可以吗？不包团，我不想包团。”但是呢，我说那。

风民情。嗯，然后 怎么体验呢？你体验过吗？没有，这次遗憾。 我对这次比较遗憾是没，因为我就是比较亲水嘛，就每天都要出海，每天都要出海，所以就错过了一个环岛自驾的一个行程。 是， 但是这边他派劳最有最。可能女孩子听了比较高兴的一个一个风土民情呢，就是帕劳当地人是以胖为美。 他真的是以胖为美。 哎、真的呀、 啊、对的。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去深入到他们科罗尔岛内部去体验一些民风民情、 嗯、 然后酒店会，我住的那个酒店他晚上有一餐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当地民风民情的一个体验，就是有歌舞还有一些表演，当请了帕劳当地学校的一些小朋友来表演、 哦、 就他们给我们跳的舞，然后当时介绍的时候有一个胖胖的姑娘、哦、特别可爱、哦、然后说是他们学校的校花 哦，胖胖的， 我的天 哪， 是最、哦，而且是那几个人里最胖的一个小姑娘， 嗯、 说是校花 哦，还真的是以胖为美， 对， 你和同学旁边就听听行了啊，去呢，你要吃回来胖都说你不好看了， 哎，毕竟在我们中国还是不是这样的、 啊，但是去了之后啊，就胖胖的很憨态可掬，很快乐， 对 的， 对的， 而且是不是这个胖胖的姑娘跳的是最有节奏感的一位？ 对， 你看看这肯定灵活的胖子嘛，那种是吧？ 对， 灵活的胖子， 他一定有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才能让他发言，对不对？ 对的， 对呀，也许他是年级第一呢。 对。不管这个地方呢，帕劳是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哈。 嗯。 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朋友， 嗯， 喜欢什么样风格的，其实我看到帕劳有很多的岛。 嗯、 这次我们的小雨只去了科罗尔岛，其实还有很多的附近的岛屿。 对的，对的。 都是可以去玩的哈。 对。 我就对那个大桥特别印象深刻，那 个 大桥大概多长？那条桥？ 嗯。 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哦，很长很长。 就是很，就是觉得很长。 可以开车通过去吧？ 可以，没问题。 哇，好爽啊！你想开车？ 跟 金 门大桥一样的造 型啊？可不是呗。唰一下， 相当爽，相当爽。 对，而且那边 如果要是迎着夕阳，那就更美了。 哇、哦，那太美了， 无敌了，无敌了。 如果要是，而且在帕劳，最、夕阳都是其次。如果你看到双彩虹，是特别常见的一件事。 双彩虹， 对。双彩虹、双向的彩虹， 下完雨之后呢、 下完雨就来、双彩虹了。 对、 最后一点时间、虽然小雨很瘦，但是要吃饭嘛，对不对？ 对， 说说吃 怎么样？除了老干妈火锅 啊、除了这些，咱们帕劳呢，主要还是海鲜为主。 是 嗯、但是帕劳有一个特别暗黑的，可能如果说你玩真心话大冒险或者你敢我敢的游戏， 哦， 我这个绝对是一个谈资，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赢过我。 厉害了，什么谈资？ 嗯、对，什么呢？ 你们吃过蝙蝠吗？ 蝙蝠啊！ 天哪！ 哇，这个我还真吃过 啊！真的吗？ 对， 天哪！ 对， 蝙蝠是什么吃法呢？那边 对它，你 我 吃的那个 是汤 啊， 蝙蝠汤 一样的， 一样汤， 但其实很鲜美。我觉得 对啊，那你口味真重。 对，我觉得 啥时候吃蝙蝠没跟我说过呢？你 哎，我跟你说，去印尼的时候 哦， 对，它那个蝙蝠它是整只的那个， 对， 但是我没敢吃，我只是尝了一下它的小翅膀那个， 对， 然后。我跟你说，蝙蝠那个汤啊，鲜美到什么程度？ 嗯、 跟乌鸡汤一个味儿。 哎呀，那个小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吃的也是，我是吃的是清炖的。 哦，清炖。 然后、它可能会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哦、 是吧？ 哦、对，有一 点。 对，但是确实也是还挺鲜美的。 嗯、 但是我没有你胆子大，我只是喝汤。 汤、 哦。 对，我曾经尝试吃一下它的肉，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酸味还是 有一点 我不太能接受。 我说到蝙蝠，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我大舅他哮喘，我的姥爷还有我的姥姥找了一个偏方，就是用蝙蝠的翅膀烧成灰熬成汤他喝。 哇， 我大舅就跟我说过蝙蝠嘛，对，有 这 样一个印象。 对，他那个其实蝙蝠是那个什么嘛，有药用的， 对，比较好， 对，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是在当地可能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习俗， 对， 但我们一般来说是不会吃的。 是，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大概就要结束哈。第一次跟小雨聊天，小雨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姑娘， 是的， 就谈子里充满了一个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和追逐，希望小雨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的态度哈。 谢谢， 到世界更美更远的地方，你感受美丽的风景。谢谢小雨， 谢谢小雨， 我们明天。再见喽，拜 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爱上自己， 海的深处走去，将往事浸在水里，这潮湿陈旧的过往，陈旧的可以。 我大口呼吸，当海水漫过自己，这世界不再熟悉，有一点恐惧。 沉入寂静的海底，有珊瑚美丽。 挣脱了束缚，才发现自由自在令人着迷。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彻底歌唱。一名河畔温柔的夏夜，手抚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你的眼睛就会发亮。时光，哪怕。